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2018年新加坡的年度汉字评选。一字折射国情、国心、国意。那么在新加坡，年度汉字是什么？有哪些汉字入选了呢？新加坡媒体人将给我们做解读，然后还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一起来看看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朋友要回国过新年假期了，他们打算挑选什么新年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呢？这或许可以成为您前往俄罗斯购物的一份指南了。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继续环球三十分2018年末全球汉字评选巡礼。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看看回顾2018年的时候，新加坡的朋友们选择了哪个汉字作为对这一年的总结呢？一起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您做介绍。 那在新加坡平面媒体早报集团呢，也已经第八年的举办这样的一个投选年度汉字的活动了。在经过几个月的投选之后呢，选出10个汉字，哎，作为这个候选的这个名单。那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假，真假的假，性，性别的性，还有呢，网，网络的网，正，正直的正，会，会面的会，减，减少的减，金，黄金的金啊，贸，贸易的贸，马啊，马匹的马。第十个呢，就是价啊，价钱的价，价格的价。那经过多方面的票选之后呢，包括了网络票选呐、现场活动的票选呐、邮递方式的票选呢，终于2018年由这个报章所主办的年度汉字的投选结果出现了，是什么呢？是马字啊，就是马，马匹的马。哎的马，为什么选择这个马字呢？那很多新加坡的政治分析家以及社会学者都觉得，新加坡人最注重的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正在出现了很多的纠纷和争论当中。当然这个马字也代表了马来西亚新任的首相马哈迪的姓氏啊，马哈迪是马来文，那么在这个中文翻译就马哈迪，所以这个马字呢，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马哈迪的马字呢，成为这个年度汉字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了。新马关系到目前为止呢，还悬而未决。当然，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民来讲呢，不是新的这个话题了。几十年的这个恩恩怨怨呢，瓜葛纠缠不清，也因此呢，都希望两国的领导人能够尽快的来解决双方的这个歧见。那排名第二位的汉字呢，是贸，贸易的贸。那大家很容易就能够想得到，那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当然也直接影响到新加坡人的这个生活素质，还有这个贸易往来等等。排名第三的是金字啊，这个金字呢，就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这个会谈呢。也有人猜想这个金字排名第三，很可能就是武侠小说的作家金庸先生的逝世带给新加坡文艺界的一种震撼和惋惜。当然以上的汉字投选是本地的一家报章所主办的， 能不能够代表全新加坡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心理状态呢？那就不得而知。不过新马关系也的确是让新加坡人目前非常纠结的事，所以马字当选为新加坡2018年的年度汉字，个人认为是众望所归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新年是联络亲情友情的好时机。俄罗斯德勤公司展开一项调查，显示钱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新年礼物。那么第二位呢？对于男性来说是电脑或是平板电脑，对女性来说呢，则是一次旅行。但是在传统上，俄罗斯人最常见的新年礼物是巧克力和化妆品。好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眼下呢，中俄之间无论是经贸往来、教育文化、旅游交流都十分的频繁。如果有俄罗斯朋友来中国，或是有朋友在俄罗斯生活想回国来，他们会带什么样的俄罗斯礼品送给国内的朋友呢？好，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了几位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来看看他们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准备了什么新年礼物。下面就开启本周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2018年即将过去，在俄罗斯的中国人结束了一年的学习与工作，准备着回国过元旦、过新年。回国过年就免不了要为家人朋友买些当地特产作为礼物带回国，让他们尝尝鲜。今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来到俄罗斯各大商场、超市，对选购礼品的中国人进行了简短的采访，了解他们准备购买哪些俄罗斯特产。小张同学在俄罗斯学习了一年，马上要回国了。他来超市想给家人买些巧克力和俄罗斯果酒伏特加。他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第一年来俄罗斯上学，还是非常想家的，马上就是要回国了，真的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回到国内呢，又可以吃国内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我这次回去呢，想着给家里人带一些这个俄罗斯的这边的巧克力啊，因为这边俄罗斯巧克力呢比较的出名，国内的朋友啊，也都很多朋友都知道，像大头娃娃呀、紫皮肠之类的，有些朋友想吃的呢，也会专门找我带一些。我自己在俄罗斯这边呢，也比较喜欢吃这边的巧克力，因为它比国内的纯正好吃一些。还有呢，就是给爸爸准备带一些伏特加酒回去，因为伏特加呢毕竟是俄罗斯的国酒，我爸呢在国内也比较喜欢喝白酒，想着带一瓶伏特加回去呢给他尝一尝。 小张同学来俄罗斯后也没感觉莫斯科物价非常高，带这样一些便宜又好吃的东西回去送人应该很合适。每年家里也是要招待客人的，正好可以让大家都品尝一下俄罗斯的糖果和巧克力。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俄罗斯的超市商场处处都是迎新年的装扮，到处都是给家里置办年货的俄罗斯人，中国人也有不少。小李同学来俄罗斯已经很多年了，之前经常给家里人带巧克力和伏特加酒，今年就不同了。他说， 刚来俄罗斯的时候经常给家人带巧克力和伏特加，各种各样的种类都带过，有的时候呢带很多巧克力，家里人过年的时候都吃不完，爸妈有时候也说一些俄罗斯的巧克力太甜了。紫皮糖这个巧克力还是不错的，不是很甜，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现在伏特加也只给家里人带瓶子上有银色薰衣标志的酒，因为这个薰衣牌的伏特加就比较好喝，也被誉为伏特加酒中的茅台。今年给爸妈带的都是俄罗斯一些对身体好的特产，因为爸妈年龄都大了，要带些更健康的食品，像俄罗斯的蜂蜜。去年给爸妈带的都是椴树蜜，我妈喝了还不错，今年又带了几瓶，还买了蜂巢和蜂胶，价格都比国内便宜得多。 而且质量也很好，除了蜂蜜还买了俄罗斯的玉子酱。这几年俄罗斯的保健品花树绒国内有人喝了，效果挺不错的，也准备去俄罗斯药店给爸妈买一些带回去试一下。 已经在俄罗斯工作的夏女士今年回国，想给爸妈带些化妆品和饰品。她说 每年呢回国也都是带些食品，反正今年也带了一些，但是带的并不多。给我妈妈买了俄罗斯的这个老奶奶面膜，因为老奶奶这个品牌呢也是俄罗斯的当地品牌，有很多超市啊什么的地方都有卖的，自己也用过，感觉还不错。这次回家呢给我妈也带一些，给我妈带了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紫金的一些饰品，像这个项链买了一条，还有一对耳环，给我妈，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的。给爸爸就买的俄罗斯的这个琥珀手串，但是我也不太很懂这些，就随便买了一串。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琥珀反正市场炒的还是挺热的，我爸妈也是也想要一串，也不太贵，就给她买了。 夏女士还表示说，今年这段时间俄罗斯商场打折力度还挺大的，她逛街给爸妈买礼物的同时也给自己买了几件过年的衣服，价格都很合适。马上要到新年了，你们想给家里人带些什么俄罗斯特产呢？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到辞旧迎新之际，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呢便会公布各种各样的榜单，比如说最富有名人榜，主要是包括文化、体育、娱乐界的。最富有的过世名人榜，甚至还有最富有的魔术师榜等等。那么在最新公布的美国最富有名人榜当中，星球大战之父乔治·卢卡斯名列第一位。他的作品 Star Wars 星球大战在美国人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曾经打破美国本土以及全球多项的票房记录，而其周边的衍生产品呢，更是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好，来听报道。 提到乔治·卢卡斯，大家都会把他和《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他的《星球大战》系列足足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并在全球范围一共收获了超过40亿美元的票房。1944年，卢卡斯出生于美国加州，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系读书时，他结识了后来执导《教父》的导演科波拉，并与之成为好朋友。1971年，在科波拉的指导下，卢卡斯首次尝试制作了一部仅20分钟的短片处女作，此后他就对电影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5年，他在美国加州租了一间旧仓库，成立了一个专做电影特效的工业光膜公司。其后他又成立了专门从事后期音效制作的天行者音效公司、卢卡斯游戏开发公司、卢卡斯动画以及卢卡斯出版公司等，最终这几家公司合并成一个母公司卢卡斯影业，继而成为了一个横亘整个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完整体系。1977年5月1号，《星球大战：新希望》的试映会在旧金山举行，那一年卢卡斯33岁。1999年，距离1977年第一部《星球大战》问世已有22年，卢卡斯再次导演了《星战前传》。就在2012年，卢卡斯把他的卢卡斯影业卖给了迪士尼公司，这个合同的金额高达40亿美元。看上去，卢卡斯卖掉这些公司的行为有些随意，但他有着自己的理由。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考虑退休的事情了，我决定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阶段，不再那么积极热衷于电影行业了。 我们还是将视线停留在美国，眼下正值新年假期，在纽约街头，一种以新年为主题的快闪酒吧十分的流行。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快闪店呢，就像是实体店的网页弹窗，一会儿弹出来了，一会儿就没了，得抓住机会赶紧消费。那么这种非常时尚的快闪酒吧呢，也是会突然出现在某一个街角，狂卖一阵子之后消失不见了。它既为大家提供各种美味的饮品，增加了节日氛围，更有那么一种捕捉不定的神秘而又欢快的气氛，令消费者非常的着迷。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这些纽约的快闪酒吧。 五年前，被称为鸡尾酒界圣诞老人的格雷格·伯姆突发奇想，将自己的酒吧改名为第九街奇迹酒吧，在圣诞月提供限时主题鸡尾酒，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快闪酒吧为格雷格·伯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把这种快闪酒吧的经营方式注册为特许经营店，名为圣诞奇迹。 We went to 17 locations, then 51 locations, and this year we have 84 locations for Miracle. Each business owner pays a flat fee to give their bar the Miracle makeover. They also purchase specially designed glassware for the Christmas-themed drinks, are given guidelines for decorations, as well as help on the publicity side. We have it down. We have a whole manual on how to decorate and things to do, things not to do. We're expecting 100% growth over your sales from December last year. 150% is not uncommon. Again,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working with us is you have to be ready for the success because right now our track record is pretty impeccable. 不过，吸引顾客的不仅仅是有趣和节日气氛，社交媒体也推动了这些酒吧的流行。 Oh my god, yeah, it's Instagram worthy. Yeah, that's why people come here. Oh, just like the music, the drinks, of course, the decorations. It's just like puts you in the holiday mood. 今年快闪酒吧风靡整个纽约。格雷姆表示，明年他的特许经营店还将继续扩张。对很多酒吧来说，加入一些季节性元素，也许便是一种奇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相信大家对近来加拿大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股价下跌，市场投资者表示担忧的风波呢，已经十分的了解了。这个源自于多伦多的加拿大本土羽绒服品牌2013年被一家美国的私募基金收购之后呢，从此成为了一个世界品牌。随着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它也饱受来自环保组织的各种质疑。早在2017年，围绕着这个品牌的各种质疑抗议声就不断。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报道。 近日来，在多伦多的加拿大鹅羽绒服专卖店前出现了一群人道对待动物组织的抗议者，领头的是动物权利活动家杰辛塔·麦克唐纳。他认为，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使用胶囊皮毛的残酷。胶囊被猎人放置的陷阱夹子夹住腿，先是挣扎，最后筋疲力尽地倒下，然后饿死或者冻死。也有的胶囊会咬断自己的腿，以便能够逃脱回家。如果猎人来查看的时候，猎物还活着，他们就把胶囊打死。 抗议者们举的标语牌上并列印的照片，也确实会令看到的人心生悲悯。一边是加拿大鹅外套帽子上漂亮的皮毛边饰，另一边则是死去的胶囊。还有的标语牌上是一条腿被猎人设置的铁夹子夹住，趴在地上等待死亡的胶囊。麦克唐纳组织的这次抗议活动规模较小，也比较平静，但在上个月这家店开张时，却有很多人道对待动物组织的抗议者冲进了商店。麦克唐纳说，他相信抗议的规模还会扩大。星期四，加拿大鹅在纽约又新开了一家专卖店。当天下午也遇到了动物保护人士的抗议。抗议活动组织者是人道对待动物组织的罗伯·班克斯。他说，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街道，我们会在这儿响亮地喊出抗议口号。我们将紧紧盯住这家公司，展开更强的抗议活动。这是我们今年的主要目标。届时，抗议者们有的会躺倒在地上，手臂被陷阱的夹子夹住。也有人会穿着染上血的加拿大鹅羽绒服。班克斯责怪加拿大鹅公司通过动物毛皮装饰来营造时尚。他说，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计划在加拿大鹅纽约专卖店外一周抗议的几次。如果我们可以打败这家公司，那么我们就能在时装行业中确立一种标记。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活动也指向了一些名人。八月初，脱口秀女星艾米·舒默在纽约一个书展的签名仪式上就遇到动物保护人士的悲歌，因为她在一些照片中曾穿着加拿大鹅羽绒服。当时抗议者对着她喊“毛皮贸易，死亡贸易”。后来，舒默的代理人说，舒默穿的大衣是别人送给她的礼物。在了解到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原因后，她已经不再穿它。班克斯说，这使他相信抗议是有用的， 因为舒默的事儿让全世界知道，他不再穿那件大衣是因为知道了这个品牌背后的残酷。但加拿大广播公司了解到，加拿大鹅羽绒服的销售额从2011年以来攀升了高达450%，这说明抗议活动效果有限。记者也采访了目睹抗议活动的一些过路者，有人认为这很可悲，确实不是很道德。有人说永远不会买使用动物皮毛的衣服，但也有买了或穿着加拿大鹅羽绒服的人说，我买这个牌子的羽绒服并不是看上了毛皮的饰边，而是它真的做工精细，保暖性好。另一位路人布伦达·拉扎尔的态度可能更具代表性，他说， 杀害动物是挺可恶的，但是我的13岁的女儿说想要买一件。 还有人提到，现在动物保护组织只看到了露在外面的皮毛饰边，却没有看到大衣里的羽绒问题，那些羽绒也都是从被残忍杀死的鸭子和鹅身上取下来的。生产加拿大鹅羽绒服的公司发言人乔西·泽里格在回应 CBC 新闻的电子邮件中说，加拿大鹅一直在注意动物材料使用和道德采购，我们不会容忍任何故意虐待动物的行为，而且只从有证的猎人手中收购胶囊。真毛皮确实有助于更好的保护面部免受冻伤，而内部的保暖材料只是买下了家禽业的副产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韩国有一家小企业，因为其出色的技术呢，掌握着来自于韩国政府的一个大型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正因为有了来自政府项目的支持，这家公司呢也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好了，我们一起走进这家管理着政府大项目的韩国小企业，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从开发自主技术的浮动式结构开始，韩国 Scotra 公司已成为韩国海洋浮动系统和水上休闲设施的主要供应商。 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安装在屋顶、农田或林地上的太阳能发电板。事实上，绝大多数太阳能发电系统都以这种方式建造的。但太阳能电池板也可以安装在内陆水域，如水坝、水库和湖泊。韩国水资源公司已经就如何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当地水坝进行了10多年的系统研究。2012年我们首次推出了商用浮动光伏模型，并在水坝上完成了500千瓦的浮动光伏系统。 在考虑太阳能发电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在农田或建筑屋顶上建造的太阳能发电板。这些太阳能发电板可以获得充足的阳光，但太阳能系统也可以在水体上设置，也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安装在水库、水坝和湿地中的水体表面，利用清洁能源发电。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有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水库，估计利用1%的水面就可以产生400千兆瓦的能量，这是2000年陆基光伏系统产生的太阳能能量的400倍。此外，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坝表面上的浮动太阳能设施可以提高现有水电站的效率，可以以更灵活的方式运行。但是在水面上产生太阳能，需要在浮动结构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并通过使用细薄系统将其固定到某个位置。细薄系统的功能类似于锚。开发浮动光伏系统对韩国 Scotra 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公司在早期开发了自己的浮动结构，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细薄系统。 水上的浮动结构会不停地摆动，必须防止其在水上自由运动。我们的细薄设备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当水位达到最高点时，细薄线与结构相连，以固定其位置，以免受风的摆动，并使太阳板直接面对太阳。因此，浮动结构上的太能电池板可确保最高的能量产出，这就是核心细薄技术。除浮动太阳能发电系统外，我们还建造了1200个浮动结构，在此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世界一流的细薄技术。